第三课，房间设施。热身。 空调。 电话。 床单。 淋浴。第一部分，词语。 里。 空调。 可以。 打。打电话。 国际长途。国际长途电话。 不。 帮。 换。 调。 床单。 哪个？ 马上。 来。 句子。 一。房间里有空调吗？ 二。房间里可以打国际长途吗？ 三。可以帮我换一条床单吗？ 绘画。 房间里有空调吗？ 有。 房间里可以打国际长途吗？ 可以。 可以帮我换一条床单吗？ 可以。你在哪个房间？ 506。 我马上来。活动。 听后搭配。一。可以帮我换一条床单吗？ 可以，我马上来。 二。房间里有空调吗？ 有。 三。房间里可以打国际长途吗？ 可以。第二部分，词语。 忘。 带。 开门。 一下。 淋浴。 坏。 检查。 句子。 一。我忘了带房卡。 二。请帮我开一下门。 三。我的淋浴坏了。 四。请帮我修一下。绘画。 我忘了带房卡，请帮我开一下门。 哪个房间？ 506。 好的，我马上来。 我的淋浴坏了，请帮我修一下。 我马上来检查。 谢谢。